咁無論喺嗰個管理嘅人手啊，喺我哋醫務嘅人員啊，以至到係即係清潔人手等等咧，其實咧我哋都係有所嘅準備嘅。咁所以如果去到一個即係確診個案嘅數字係有一個爆發性嘅一個上升，或者係一個幾何性嘅上升，令到咧我哋係需要去用翻呢啲設施咧，我哋咧剛才我都講咗啦，我哋視乎嘅需要咧係會考慮咧係重新啟動。而家未去到呢一個嘅情況，我哋一直咧都係用緊我哋嘅即係竹篙灣嚇，同埋咧係都係做緊家居檢疫。但係咧，我哋亦都會係嚴格咧，係去執行我哋嗰個分層分流嘅一個即係治療嘅整體嘅情況嘅。即係話咧，如果係一啲即係嚴重嘅病人，當然咧都係進入醫院啦。嚇，如果一啲比較輕微或者係冇病徵嘅人士咧，佢係可以係喺家居嗰度。如果佢嗰個家居嗰個環境咧係可許可嘅話，咁但係家居的環境許可的意思咧，當然咧呢、這個都是要不可以共用即係洗手間啊、房間啊呢啲啦，因為呢啲咧都是會帶嚟風險的。一方面咧大家剛才都聽到啊，處長都講過去咧，我哋都有啲垂直傳播啊、打橫傳播啊呢啲咁嘅情況，咁所以我哋都是為咗保護市民嚇，所以咧我哋都會嚴格執行呢個嘅用風險評估，同埋咧係一個我哋嘅分層分流嘅治療嘅。至於學校嗰個每日嘅快速抗原測試咧，其實我哋覺得咧係非常之有用啊！呢個咧亦都係令到我哋對於學校嗰個整體嗰個情況嘅掌握咧，係令到衞生防護中心咧係更加快，同埋咧係更加有效咁去掌握學校而家嘅情況。因為當佢情報佢係有例如呢個快速抗原測試係陽性嘅話，其實嗰個學生咧佢係唔會翻學噶嘛。咁所以咧喺佢唔會翻學，亦都唔會感染到其他嘅小朋友啦。當然可能有機會咧。就會係有啲即係潛在嘅風險啊，或者係有潛伏期啊嗰啲，咁嗰度咧，剛才已經講咗啦，即係如果係有一啲呢啲嘅情況咧，衞生防護中心咧都會係即係立即展開個案追蹤，同埋咧流行病學調查，亦都咧係適時咧都會請佢嗰個班咧係停咗佢先嘅嚇。咁當然都視乎情況嗰個日數係點樣樣啦。咁而學校咧，亦都會係大肆咁樣去深層做一個消毒啦，同埋甚至乎有啲學校可能咧，佢係選擇咧就都係可能全校停課幾天啦。咁呢個都會係一個咁嘅情況。而家衞生防護中心都係密切咧會監察嗰個整體嗰個情況，同埋嗰啲情報嘅數字啊等等嘅。 好，下。 各位，你而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刚才我哋为大家直播咗政府嘅疫情记者会。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咧，系本港新增752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当中包括97宗系输入个案，新增一宗嘅死亡个案。而学校情报嘅个案方面咧，就有134宗，涉及咧系112间学校噶。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就形容咧，疫情嘅發展係重現升勢，係第五波嘅反彈，亦都預計今個月內咧有機會達至新增個案咧係四位數噶。咁而政府咧就話咧，係喺下個嘅社交距離措施嘅週期咧，將會要求酒吧、酒館、夜店等等咧，顧客入場之前咧係需要出示24小時之內嘅快速檢測陰性證明，亦都講到話咧，一啲嘅社區確診者咧，如果發現確診者係要同屋企人共用房間同廁所嘅話，就會安排佢哋去到指定設施去到隔離。政府亦都會重新啟用社區隔離設施噶。直播時間嚟到呢度，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 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而家嘅时间系下昼嘅5:26啊！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系89%，雷暴警告有效嘅时间咧系去到今晚嘅7:00噶。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为大家主持嘅系陆宇光同埋大希腊，大希腊你好， 你好。 第一節的節目時間想跟大家談一下消費券。政府就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聯同官員昨日就是公布了有關於消費券第二階段的派發詳情，就講到政府將會在8月7日開始就會分階段就向分期就向市民就派發第二階段的消費券。亦都今次的第二階段是新增了兩間的儲值支付工具的營運商，市民可以多些選擇。如果大家是不需要转换这个储值支付工具的话，就不需要办理任何手续了。政府做完一个资格审核之后就会派发第二阶段的消费券。如果有意去到转会，所谓又或者是一些新登记消费券的市民，就可以在6月23号至7月23号期间就上消费券的电子登记平台那里就是登记有关的手续。不过大希腊就住咧，呢個領取資格嘅問題咧，咁政府都作出咗一啲嘅改動啦，咁兼且都引起一啲嘅社會討論嚇。 萬眾矚目啊！呢個改動 啊，咁有啲咩嘅更改咧嚇？咁就包括咧就講緊話，除咗咧就係以往都合乎資格嘅，即係滿18歲嘅市民啦、永久性居民啦，以及咧就係持單程證嘅居民之外啦，今次咧亦都將嗰個嘅領取消費券嘅合資格範圍咧擴展至到咧就係唔同嘅方法嚟到香港嘅一啲非永久性居民嚇，係一啲嘅有條件成為永久性居民嘅人士啦，就包括咧就透過唔同嘅優才啊、專業人士啊同企業家入境計劃喺香港居住，以及咧嚟香港升學嘅人士，咁佢哋咧係可以攞到半額，即係5000元嘅消費券。咁預計咧呢度有超過300萬人咧可以受惠個，大希臘。 係啊，不過同時間咧又都取消咗有一批人可以攞到。这个消费这些消费券的下半场的资格的。 都都等我讲一讲啦。咁就是呢政府就说呢一些是已经永久离开或者是呢有意图永久离开香港的人士呢，今次呢就是不再符合资格呢去领取第二阶段的消费券啦。咁咩叫做永久离开或者是有意图永久离开呢？咁政府会睇几样嘢啦。咁首先呢就睇佢过去嗰三年，即係講緊2019年至6月嘅18號至到咧係2022年6月12號有冇一直不在香港呢？政府嘅解釋就係話咧，其實你呢三年內啦，大概三年啦，呢三年內咧，就算你留咗一日啊，咁都其實已經符合到攞到消費券嘅資格噶啦。咁即係話咧，嗰個人咧係呢三年都唔喺香港咧，先至會被懷疑咧係咪已經永久離開香港。咁仲有啲乜嘢嘅？仲有啲嘅豁免嘅，即係譬如話你係用緊廣東計劃、福建計劃係養老啦，譬如話係去咗外地讀書啦、工作假期啦。又或者你受聘于咧香港嘅公司机构，其实你短期出外公干嘅啫，咁呢啲咧系豁免，即系话咧呢啲人咧都可以攞翻消费券嘅。咁呢个第一啦。 第二就是他有没有因为就是以这个永久性离开香港作为理由去提前领取强积金同埋这个职业退休计划或者阿嫂的利益呢，如果他是已经用了这个理由是提早拿强积金，咁又咧会系咁又会系系可以就会被视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五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由星期四起要求光顾酒吧、夜店等嘅客人。需持有24小時內快速測試陰性結果才可以進入。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因應近日酒吧、酒館出現群組感染個案，當局巡查的時候亦都發現處所負責人和顧客未有遵從防疫規定，所以作出額外要求直到6月29日。陳肇始說，做法是希望更加有效管控疫情的傳播風險。他說，隨著社交距離措施自4月和5月逐步放寬之後，人流社交頻繁，近日確診個案重現升勢，出現第五波反彈，預料今個月內每日新增個案有機會達到四位數。而本港今日新增752宗確診，97宗屬於輸入個案，多一個人死亡。葵芳邨葵正楼被围封强制检测，受检人士需要在晚上11点之前检测，政府目标是在明朝9点完成行动。珍宝海鲜坊已经在今日移离香港，发展局局长黄伟纶说，并非所有保育项目都能够跑到最尾，有项目成功也都有做不到。黄伟纶说，旅游事务署、海洋公园和珍宝海鲜坊业权人在过去一年多努力商讨，但始终达不到合适方案，期望外界积极看待。他以河东花园为例，强调当局曾经努力商讨，但最后都要拆卸。湾仔的唐楼同德压最终亦都没有获认受的保育方案。他提到，部分成功的项目包括湾仔南固台、景贤里和赤柱玛利诺神父宿舍的最有价值部分得以保育，政府会给予最大的努力，万一不成功，期望社会体谅。新一期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其中四个项目的评选结果出炉，景贤里项目将活化为健康生活地标及学习中心，加强社会对普洱茶、中医药和药材的认识，建筑成本大约1.8亿，社企营运所需的政府资助大约500万，项目预计2027年起营运。至于放源书室项目，将延续和拓展原有的卜卜斋功能，预计2025年开始营运。放源书室曾经是首期活化计划下项目，但涉及的机构早年交还政府。大潭督水源大潭督源水抽水站员工宿舍群将活化成幼儿教育学校，预计2028年开始营运。白楼将活化为加深公众对环境和历史文化认识的学习中心，预计2026年起营运。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早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天色逐渐好转。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点，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ki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北行已经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 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东港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星河面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范围车多，龙尾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缓慢，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呢一段咧，比较车多缓慢，龙尾近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即系市民其实都有好大压力嘅，我哋完全明白嘅。 好需要帮助嘅时候，佢系得唔到帮助嘅， 我已经惊到咧，唔知点。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 喂， 系请讲啦。 我系土生土长香港人嚟嘅， 我哋都好好啊，唔怕挨啦。 希望听紧自由风节目嘅大家都好。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立。 翻到嚟自由風，自由風啦！咁我哋電話係1872311啊！咁各位聽眾對於消費券嘅第二階段嘅派發有咩嘅意見咧？特別係講到話一啲合資格領取消費券嘅市民嗰個嘅範圍咧，就今次係有所改動嘅。大家點睇咧？歡迎打嚟同我哋傾下。咁但係立文頭先就亦都講到話咧，一啲係未能夠喺今次符合資格嘅人啦，就係講緊一啲係永久離開香港或者係有意圖永久離開香港嘅人啦。除咗頭先講話，即係喺三年內咧，就係都一直唔喺香港之外咧，亦都讲紧话咧，就系佢透过系永久性离开香港为理由咧，就系领取咗强积金同埋职业退休计划啦，以及咧就系如果佢系咧系喺本地定系外地签发身份证啦，即系如果佢喺外地签发身份证，就极有可能咧佢已经系永久离开香港啦。咁呢啲准则咧，去到判断咧，究竟呢个人咧系咪系已经离开咗香港，系咪合资格咧攞到消费券噶吓？ 其实个标准咧就围绕住永久居民，即系永久性离开嗰啲就冇得攞。咁当然啦，啲咩叫永久性离开？头先讲除咗讲咗啲标准之外咧，如果系有啲含糊嘅地方咧，就可以上诉嘅。即系如果你判咗个冇得攞，咁但系依家问题咧就系有条件成为永久居民嗰啲又有得攞喎。依家，但系佢都未系，但系佢有条件啫。咁呢个我谂就都有一定嘅争议嘅。 吓，嗱，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寻日就解释咧，即系呢个系听咗一啲立法会同埋社会人士嘅意见咧，去作出嘅调整嚟嘅。咁而咧就系财政司司长办公室嘅黄鹤龄咧，今日亦都喺电台节目里面提到话咧，呢个嘅做法咧系为咗咧系有助挽留人才啦，同埋增加呢啲专才啊等等咧，就是、增加佢哋喺香港嘅归属感。咁呢个系咪一个即系大家都同意接受嘅理由咧吓？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啊，戴希立啊，我哋留意到咧，就系早前咧，其实都有啲嘅议员联署啦，咁就要求咧，就消费券个适用范围咧就扩展嘅。咁今次佢哋系咪成功争取咧吓？咁不如我哋都请嚟其中一位联署议员同我哋倾下啦吓。电话旁边咧有立法会议员系嚟自选委会界别嘅吴杰庄啊，吴杰庄你好。 你好，你好， 咁啊 ，Johnny 你好， 点解会去到之前会要求吓，即系呢个嘅消费券嘅计划涵盖一啲非永久居民呢？ 系啊，我哋喺五月份啦，有18位议员啦，同埋有32个啲青年团体咧，就联署就俾一封信啊政府咧，就希望系喺今次嘅消费券派发咧，考虑埋呢一班暂时系非永久居民嘅朋友。咁其实呢一班朋友咧，香港位数都唔少噶。都有成30万多啲啦，咁同埋佢哋係從事嘅行業咧都比較闊一啲嘅，包括金融界啊、資訊科技啊、教育界等等，同埋佢哋嘅特點啊都比較年輕，同埋咧就學歷好高嘅，喺香港都有一定嘅貢獻。而我哋聽到佢哋嘅聲音咧，都有反映翻就譬如香港啲福利啊、消費券等等咧，佢哋就冇份，咁啊覺得會唔會對佢哋嚟講係有少少有啲唔同嘅處理啊，咁樣咧，咁啊覺得香港係咪應該更加包容、更加開放？咁因應而家個社會氣氛啦，即係其實大家都講緊人才啦，咁大家都希望培養好自己嘅人才之餘咧，亦都盡量想吸引人才。我哋見到周邊好多地方啦，我哋見譬如新加坡啊，或者外國一啲地方，甚至我哋祖國外內地一啲城市，包括深圳比鄰嘅城市深圳，咁佢哋都有好多好多人才政策咧，係吸緊呢班人才。所以今次我哋提出嚟咧，希望特區政府考慮咧，就去即係為一個少少嘅心意，令到呢一班人咧對香港更加有歸屬感，亦都影響到其他未嚟香港、想嚟香港嘅人咧。都見到依香港其實真係好包容喎，嚟到香港就係香港人一齊去發展好呢個城市。咁我哋出於咁嘅初心咧，去結呢個建議都好開心啦。政府係非常之快嘅速度咧，估唔到佢第二期嘅消費券咧都可以做到呢個咁嘅動作。我哋係覺得係非常之好嘅。 嗱，都想請教你啦，因為第一咧，你頭先提到話呢啲人士對香港嘅貢獻啦，咁當然啦，即係呢啲嘅專才、專業人士、企業家嚟香港咧係有貢獻啦。咁但係今次嗰個適用範圍咧？亦都包埋咧嚟香港升学嘅人士，咁佢就严格嚟讲，佢哋又未出嚟投身工作啦，即系可以话即系未有好多嘅贡献啦，咁又点样解释呢？ 我谂呢个系特区政府去考虑推行一个政策咧，佢都有一条一视同仁嘅线啦，即系特区政府喺一啲永久居民啦，咁系用18岁呢条线嚟做嘅，咁我相信佢系统一咗呢个咁嘅标准啦，系18岁以上，而系通过呢啲人才计划嚟到香港工作啊、读书啊咁，而呢啲读书嘅同朋友咧，好多时都可能系读紧啲研究生啊，或者系一啲高学历。即係 tertiary education 嘅，而佢哋呢班朋友咧，其實我哋都做過啲統計嘅。如果香港嘅吸引力夠高咧，佢哋係畢業之後咧，盡量希望去留翻香港做嘢，咁變咗都係有個前瞻性考慮啦，希望留住呢班人才嘅。 所以其實今次嗰個對於依類新嘅範圍嘅朋友咧，其實就唔係用永久性居民或者有条件成为永久性居民，即系应该咁讲咧，其实系一个吸引人才或者吸引专才，继续留喺香港工作或者读完书之后都留喺香港工作嘅一个吸引力嘅一个做法嚟噶，应该系咪咁讲咧？ 但又咁样谂，即系呢啲专才啊，来港升学嘅人士，真系会唔会为咗嗰个消费券而特登嚟香港咧？咁呢个都要思考的。 嗱，呢個主持人，我其實咧都通過一啲交流啦，同呢班30几个團體都係大部分呢啲所謂港票嘅團體，其實佢哋對呢件事嘅睇法係咩咧？嗰人講真，對佢嚟講，呢5000蚊未必話一個好決定性嘅事，但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心意啊，俾佢感覺到香港個包容性同埋對呢班朋友咧係比較關照、比較照顧。咁呢一個係個重要性喺呢度咯，我覺得即係唔係話一定係一個好大嘅吸引力，同埋調翻轉諗咧，我哋譬如香港一個城市，用一啲成本去吸引外地人才嚟香港，點解唔好好地留住已經喺香港嘅人咧？咁呢個我哋覺得係喺嗰個從經濟考慮咧，都未必係唔係好嘅策略嚟嘅呢個。 即係一個歸屬感嘅製造，即係其實係製造緊一個歸屬感俾呢班人 嚇，營造一個包容城市。因為我哋見到其實譬如我哋鄰近嘅深圳，其實佢好成日都講嚟到深圳就係深圳人。咁呢啲口號同埋實際嘅政策咧，都唔比香港差嘅。係啊，同埋我哋都爭取緊香港人喺內地嘅同等政策咧。咁呢個就叫大家叫有來有往啦。 OK， 嗱呢啲嘅專才即係嚟香港嘅貢獻啦。咁但係如果話即係按貢獻嚟講， 其實而家咧就係啲嘅外佣啦，輸入嘅外勞啦，咁都對香港好多貢獻嘅。咁但係今次嘅消費券計劃咧就冇包埋呢啲人，即係呢啲人係唔可以攞嘅。你又覺得其實佢哋係咪應該攞埋咧？如果計貢獻嚟講啊？ 我諗當然啦，每一個喺香港生活嘅人咧，都對個城市有貢獻嘅，呢個唔抹殺嘅。咁因為呢次我哋嘅聯署咧，都係圍繞係呢一班咁嘅專才啦，所以我哋就未有考慮其他有貢獻嘅人士咯。因為本身我哋都對佢哋嘅學歷背景啊，同埋香港嚟緊要發展十四五規劃下面嘅創科中心啊，我哋保持我哋金融中心地位咧，呢一班朋友咧，我諗係好積極性嘅作用咧，會起到嘅。 OK， 咁但系就即系退后一步谂啦，即系我哋去设计呢个消费券嘅计划，去派发消费券嘅时候，我哋嘅目的系乜嘢呢？即系我哋系咪派俾一啲有对香港社会有贡献嘅人呢？咁如果冇贡献又如何呢？或者系即系呢个究竟系一个刺激消费嘅作用啊，还是系一个俾市民嘅一啲福利呢？还是系俾一啲有贡献嘅人呢？即系呢个系要谂清楚嘅事嚟噶。 我自己覺得啦，就係、是、應該次消費券，佢就唔係單一目標嘅。除咗呢個福利啦，呢、這個係都係好多市民嚟講嘅福利啦，亦都係一個刺激本地個經濟消費都好明顯嘅呢樣嘢。咁加埋係推動到金融科技添。咁今次消費券係電子派發，咁呢次嘅派發令到香港嘅支付啊，電子支付咧亦都突飛猛進。咁呢個我諗做一件事，特區政府係多重考慮嘅。 嗯。咁即系你觉得譬如有咁多嘅原因啦、考虑啦，去到推动消费券嘅计划啦，其实系咪越多人受惠对于个市道嘅刺激啊，对于譬如系一个包容啊、归属感嘅建造啊，先至系最好呢？即系譬如话头先讲到嘅外佣啦、以至到头先我哋讲即系一啲决定，即系一啲所谓永久嚟港嘅市民呢，其实系咪都应该包容返，即系俾返佢哋去到创造最大嘅一个市道刺激呢？ 我谂考虑都要全面考虑嘅，即系饼始终系咁多，咁你系问题点样分配啦？咁你考虑翻总体派几多出去，都系一个政府库房嘅成本嚟噶嘛？咁当然政府考虑过计过呢条数，派呢一个成本出去，可能可以最大化嗰个社会效益咧。咁我都系尊重特区政府最后嘅决定嘅。 其实咧就呢啲派钱嘅嘢咧，或者派消费券嘅嘢咧，就不患反而患不均。 系啊， 系啦，就譬如吸引咗专才咁增加归属感，大家又可能都有部分人会赞成。不过你话菲佣都真系对社会都有贡献嘅，即系我谂相信你呢段时间咁啊，政府又唔派咧，其实政府可能真系喺点样派发咧，都要有个深思熟虑先得啊。 都想問多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其實咧今次政府都需要用好多嘅行政程序咧，去到判斷嗰個人咧究竟有冇永久離開香港啊？即係譬如話咧，係即係佢會從入境處嗰度揾到一啲即係已經離港多時嘅一啲市民嘅一啲情況啦，咁、再去揾承辦商去到抽查啦，咁亦都咧需要係問積金局咧攞一啲係提早領取強積金嘅人士嘅名單啦，咁然之後咧市民咧又有機會咧係可以做一個複核啦，即係證明自己咧，就其實係會翻嚟香港嘅，即係並不是永久離開嘅咁。嗱，聽落咧嗰個行政程序啊、成本啊都唔少，即係雖然政府咧就尋日我哋訪問啦，都冇透露嗰個數字啦。咁但係你覺得值唔值得為咗即係淨去到剔除呢啲永久離港嘅市民而去做咁多嘅即係行政嘅程序咧？ 我諗喺我哋嗰個倡議書裏邊又冇提到呢樣嘢嘅，即係我要求政府除任何人嘅，呢个我哋冇睇到。 你嘅谂法系点啊？咁， 咁既然出咗嚟啦，个政府嘅政策，咁我都系尊重，咁亦都系肯定系计个数，系谂住喺个政策方向上咧，想表达到希望将个资源点样能够最有效去利用，帮到整体社会嘅发展。呢个我相信系尊重政府嘅政策嘅。 Okay. 好，唔该晒吴杰庄，多谢你。 唔该晒你， 系吴杰庄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嚟噶。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对于呢个议题有咩意见，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 有听众问萧叔叔一个 expression。In the not too distant future, in the not too distant future, 一个好似好累赘嘅一个 expression, 咁就佢就问萧叔点样用。In the future, 就系 在个将来的日子呢 ,in the future,in the future, 有些人就 in future, 而 not too distant, 呢即是不是非常之超级远的日子，即是例如我未必是要几年之后 ,ok? 几年之后或者十年之后我们叫它做一个 distant 的 future, 一个很远的日子呢 ,in the not too distant, D-I-S-T-A-N-T, not too distant, 不是太远，即是可能几个星期内或者几个月内，等于我们广东话里面在不久的将来，在一个不是很耐的日子，跟着我们会发生 In the not too distant future, Uncle Sue is going to lose a lot of weight. 在一个不久将来不是很耐的日子，萧叔叔就会很快减到肥，成为一个六嚿腹肌的人。 OK, In the not too distant future, 今天讲到这里，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也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讨论紧就是消费券第二阶段的发放啊！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讲下你的意见啦。咁啊，大希立话呢个时间，我哋亦都揾嚟一位经济学者同我哋倾倾下。电话旁边有中大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学人李兆波，李兆波你好。 你好， 系阿博士。 嗱，今次个消费券嘅特点咧，就在于咧系无论你系用乜嘢嘅支付工具啦吓，都系分期发放嘅，即系第一期咧就8月7啦，第二期咧就10月1啦。无论你系八达通又好，其他支付工具都好，都系分2至3期，八达通就要再分多一期添啦吓。咁政府个解释就系话咧，咁系根据翻之有啲学者嘅研究咧，系去到分期去发放咧，嗰个嘅效益系更加多，你同唔同意咧？ 啊，呢个肯定嘅，就好似啲发展商卖楼嗰啲咁样咧，佢唔会一次过卖出嚟，因为咧佢均匀咁样去卖嘅话咧，嗰个佢要即系年终报告啊，年末嗰个财务报告咧，咁对股东是有交代嘅嘛。咁今次个消费券系要嚟刺激嗰个经济，特别系即系零售餐饮啊两个主要嘅行业啦。咁你又一透过咁整出嚟嘅话咧，咁跟住就无以为继啦。咁我就都同意嘅，即系分开嚟到咧，会令到嗰个效果会好一啲咯。如果就无以为继吓。 喂，顺手帮我哋上下堂啦。除咗呢个咧分期有呢个好啲嘅效果之外咧，仲有一个时间性嘅问题，即系边个月份发放？你觉得佢拣呢几个月份背后嘅有啲咩嘅想法咧？里面咧？ 嗱，如果上次派嗰陣時咧，就係八月同埋十月噶嘛，咁咧就呢啲嘅時間咧，零售業咧去嗰個嘅數字係冇咁好嘅，我哋通常會睇到。咁我哋睇翻咧，就上次派嗰陣時咧，嗰、那個零售業嗰個嘅消火額咧係真係好咗嘅，即係好咗10多億咁上下。 即係個倍大嗰個效能會好大，即係喺呢幾個月度派。 我就都唔用倍大啦，叫做有少少起色啦。 有少起色， 我哋依家都系200多億咁样啦，譬如话280億，咁啊都加到280多億咁样样啦。咁啊，好明顯係好咗嘅，因為你話要真係過300億咧，通常係年尾，即係11、12月，年頭即係1、2月嗰陣時咧，我哋先至會睇到呢啲咁樣嘅數字嘅。咁舊年我哋睇到派嗰個嘅呢個嘅消費券嗰陣時咧，7月啦，2021年嘅7月嗰陣時，零售消費額係272億嘅。咁8月嗰陣時就286億，嗱，好明顯我哋睇到係即係都多咗啦。咁跟住去到9月啦，我自己估計係開學啦，咁280億。跟住去到10月咧，又派另一彎，咁就307億。咁平時就應該10月嗰陣時就可能會爭少少嘅，即係都未到啲11、12月嗰啲咁旺季啦。當然我哋話要分翻開呢啲唔同嘅原因咧，就唔係咁容易，因為有好多嘅因素喺度。但係如果就咁表面睇呢啲數字咧，就睇到即係推出呢個消費券嗰個嘅日子咧，就對嗰個月嗰個零售業係有個幫助嘅。餐飲就影響唔係咁大嘅，餐飲咧就即係依家你睇到視乎佢嗰個限聚嘅情況啦，一個月都係通常80億、90億咁上下咯。 我咧就喺街道咧就聽到啲市民有啲咁講法，就話咧就分得咁多期咧，頭先你講咗個正面效果，有啲人就鬼殺唔嘈，話派錢都分咁多期，但會唔會我諗政府仲有一個諗法咧，就係、是分開拆開咗之後咧，你想買樣嘢咧，你自己都要侵啲落去，而會加大咗嗰個消費嘅可能性咧。 啊，呢個都會，咁就亦都等嗰啲消費者係心思熟慮啦。因為如果一次過派好多嘅話咧，好多人係受唔住誘惑噶嘛。咁咧就可能話邊啲商家推出咗一啲咧，於是日煲過咧就用曬啲錢，唔知買個煲啊，唔知買啲咩嘢嗰啲。咁跟住咧就其他行業，因為其他行業都想或者其他商家都想受惠噶嘛。咁分開咧，等佢哋心思熟慮啦。我覺得咧就分開之後咧，就係、是、對嗰、那個即係營銷嘅效果啦，無論咩行業都係好嘅。咁亦都咧就係、是、你話啊，如果唔夠錢誒買嗰樣嘢，其實商家好聰明噶嘛。你同佢簽合約嗰陣時候，係咪話啊，你依家俾住你依筆派咗嗰啲先，第二次再派嗰陣時咧，你咪再俾我咯咁樣。咁我覺得等個市場去做呢個決定就會好啲咯。 嗯，即係其實都剛剛去到構思呢個消費券嘅政策嘅時候咧，都有呢個討論就係話啊，其實如果一次過派發一個大額嘅消費券，咁其實市民就可以用它就方便一些我来去到买一些贵价一些的货品或者产品，譬如电器等等，或者一些贵价的服务。那变了如果现在去拆散它的，会不会可能是令到这些贵价商品的行业可能是少一些受惠呢？ 會嘅，咁但係咧就好多商家都會諗咧話，咁如果貴價都一次過去吸曬嘅話咧，咁其他嗰啲就都好慘啊！咁我覺得就即係分開嚟到講咧，我自己個人我自己比較建議咧，就係都分開嘅。咁分得即係係咪好散咧？嗰、那個係另一個嘅問題。咁分開幾次嘅話咧，等嗰啲嘅消費者可以即係心思熟慮一啲啦。咁亦都對於嗰個嘅刺激經濟嗰度可以攤散開個時間會長一啲咯。尤其是咧。佢如果要攤到嗰啲年尾嗰啲旺季啦，舊年我哋都發覺有啲咁樣嘅情況啊，上次啊，咁啊一路如果啲人去即係心思熟慮嗰啲啊，等到年尾嗰陣時咧，就即係聖誕啊、新年嗰陣時，佢哋就終於可以儲埋一啲錢嚟到買呢啲嘅心頭好咯。 嗯，好啊，唔該曬李兆波，多謝你嚇。 多謝你， 李兆波咧就係中大商學院亞太工商研究所名譽教研學人嚟噶。電話1872311，有聽眾簡女士喺度，簡女士你好。系你好，哦，简女士个接收可能有少少问题啊，不如我听下黄生先好嘛？黄生你好， 系我系， 系请讲啊。 我想有啲意见咧，系头先嗰个议员咧就话嗰啲嗰啲咁嘅消费券咧，俾埋啲留学生，即系吸引佢哋响度，我觉得系好唔合理咯。 点解咧？ 嗱，你有钱嚟留学，你都唔会话要志在嗰几千蚊啦，系咪？咁如果你俾開佢哋，咁咁人哋啲賓傭喺度做啊，做咁耐嗰啲咧，咁你又要俾咯喎？ 啊，都即刻外傭啊，係咪啊？ 下啲外傭係咪可以咁咧？你幫助一下啲低收入嗰啲人啦、啊，係咪先？你咁樣就係俾曬佢嚟留學啫嘛？你認為佢嗰幾千蚊可吸引到個人才，會幫你哋做嘢咩？係咪？係互相有需要，你需要俾人工，佢需要留低嘅啫，啱唔啱先？即系唔会由嗰五千蚊嚟吸引嗰啲人啊，个个帮你哋香港做嘢啊咁咯。 OK， 好啊，多谢晒黄先生嘅意见啦。不过啊，头先吴杰庄就提到话，即系佢将来嗰个贡献啦吓，即系佢讲话，即系毕业之后，佢哋可能都部分都会留低吓，继续工作贡献香港社会嘅咁系咪都值得俾呢啲嘅留学生咧吓？ 不过费用咧就系过去嘅贡献咯，有 吓吓。OK， 我哋听翻简女士电话，简女士你好。 是你好啊， 请讲啊。 是头先有位立法会议员呢，就那位吴先生呢，就说将那些钱呢就是要来引入专才用啊。咁但是专才会不会为了几千元来香港呢？咁有一个疑问喎、啊。 嗯。 点解去三十几万人，咁菲佣都是三十几万啦，咁点解你不去想一下呢？那些咪仲欠仲多，帮到咁多家庭，是咪？ 嗯。 但你专才只不过财经嘅香港好多人有钱买股票咩？ 嗯 ，OK， 系 咪？ 咁啊，专才唔一定系金融方面嘅专才。 系啊，咁、但系你专才，你嗰几千蚊系咪真可以留喺香港做嘢咧？人哋 OK， 好啊，多谢晒简女士。两位听众都系关注到呢啲嘅专才人士， 其实就 都攞到 不寡而患不均啊，所以政府做政策系嘅，要好小心呢啲问题。系 咁啊，其实如果你话要去到即系今次即系头先都讲啦，两个原因啦，一就系回应一啲嘅社会嘅要求啦，二来咧就系话希望咧可以。挽留人才啦，同埋系增加佢哋嘅归属感啦，咁可能都要问一下，即系一啲即系相关嘅人士咧，究竟佢哋呢个消费券咧有冇帮助佢哋去到留喺香港去继续工作下？ 系 好啦，咁啊，关于呢个消费券嘅呢个话题咧，我哋暂时倾到呢度先。我哋电话咧系1872311啦，咁啊转头咧系我哋听咧就系六点前嘅交通消息，跟住咧傍晚新闻天地之后咧，继续会有自由风，自由风嘅。 风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都几多车噶，排到去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范围多车。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系喺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过咗电话机楼，九龙入口呢一边咧车龙排到乐翠屏南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241.2 升2蚊，快手86.3跌2毫，新东方在线10.74升2.02，恒生中国企业74.82跌8仙。五大升幅股份：善碧控股、陆庆娱乐、大森控股、新东方在线、钱塘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奕晨集团、唐记控股、金汇教育、迪诺斯环保、东盛旅游。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7.85，日元134.27，瑞士法郎0.994，加元1.293，人民币6.736，英镑对美元1.211，欧元对美元1.043，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5。港金报17,120元，比上日收市跌25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1820.3美元，卖出价1821.56美元。港汇指数100.1，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一宗坏车事故啊，喺港岛嘅干诺道西天桥啊，西行线去呢一个西环方向，咁近住顺德中心桥面段嘅慢线，因为有坏车阻路啊，咁现时都几塞车噶，龙尾就去到大会堂附近嘅干诺道西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对开桥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咁龙尾排到其实都过埋大会堂㗎啦。咁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忍让啦。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住入境事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果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排到去佛光街桥底，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沙福道，龙翔道龙尾近虎山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就出入方向都繁忙嘅，去将军澳方向嘅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而去九龙方向嘅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咁啊，港岛路面头先讲咗啦，咁就呢个干诺道西天桥西行线喺顺德中心对开桥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嘅，一大慢车嘅。而西区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咧，近住呢个河东夫人纪念堂咧，同埋蒲飞路交界段现时都系较为多车。九龙方面咧，龙翔道近住彩虹交汇处来往方向交通都繁忙嘅，西行去荃湾方向嘅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启泰苑，窝打路到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段亦都系多车啦。去沙田方向龙尾排到界限街，新界咧大埔公路现时沙田市中心段都系多车嘅。去上水粉岭方向嘅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新墟段现时都系多车。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即系市民其实都有好大压力嘅，我哋完全明白嘅。 好需要帮助嘅时候，佢系得唔到帮助嘅。 我已经惊到咧， 唔知点。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 喂， 系，请讲啦。 我系土生土长香港人嚟嘅。 我哋都好好啊，唔怕挨啦。 希望听紧自由风节目嘅大家都好。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世数25年，主持曾卓然、高福慧。 有人说香港人好喜欢翻工，究竟香港有几多打工仔呢？睇翻数据，1997年第三季的受雇人口约312万，当时的失业率是2.9%，而选定行业的平均工资每月是11113元。过去20年，失业率最高嗰年是2003年，高达7.9%。当时平均工资每月是10692元。 同年的时候呢，月入过万呢曾经是80年代香港人成功的代名词。当然去到今时今日，月入10000呢可能已经是基本的需要了。在90年代中学暑假翻暑期工，当时的麦基呢大约是15元一个钟左右。我记得呢亦都喺包装工厂返过工，大约呢就係25元一个钟。一个月落嚟呢有4000元呢就已经係身怀巨款㗎喇。但係当时嘅产品呢其实係非常之贵嘅。例如电脑呢就要超过10000元一部。手提电话呢閒閒地都要几千元。呢啲嘢到而家虽然价钱都仲係差唔多，但係一计算咗通胀呢其实已经平价咗好多。而家睇已经算是价廉物美的了。 至于香港的工资中位数，总体来讲是稳定向上。1997年每月平均工资是11113元。2022年第一季就业人士每月入息中位数是18000元。撇除外籍家庭用工之后，相应数字是20000元。 人工慢慢增加呢对整个社会是有好处的。大家生活都会更加开心，是不是？但其实人工呢不是你所拥有的，你能够买到的东西呢才是你真正拥有。当收入和物价一起看，我们的物质生活呢其实确实是慢慢地丰足起上来。其实全球都是一样。 世数25年，星期一至五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们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们一起创造，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南。 时间来到傍晚的6:4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我陆宇光和大希立为大家主持的。大希立，我们继续倾倾消费券的话题。如果大家都想对于消费券第二阶段的发放有什么意见，欢迎大家打电话来1872311跟我们倾下。大希立，今次的消费券第二阶段就新增了两间的储值支付工具可以给大家选择。就是说总共就有6间的储值支付工具可以给大家去到领取这个消费券。那我都讲一讲6间公司先。分别就是支付宝香港、BOC Pay、八达通、PayMe、Tap and Go 拍住相，同埋咧係 WeChat Pay Hong Kong 嘅咁。咁啊就當然啦，即係市民如果喺第一階段已經領取過嘅， 又是繼續用翻呢個工具嘅，咁其實就乜都唔使做，咁政府咧就會到期咧就會自動就俾第二期嘅消費券俾你啦。咁如果咧係想諗住轉會嘅話咧，咁就需要喺6月23日起咧一個月內咧就係登記轉會嘅咁。咁啊睇翻今次嘅發放消費券嘅情況咧，咁就無論你用邊個工具都好啦，都係會分期咁派發嘅。第一期咧，咁就應該先講咧，就係話如果你係八達通以外嘅嚇，即係譬如講緊支付寶、BOC、PayMe、Tap and Go 同埋 WeChat Pay 咧，咁會分兩期。第一期咧就係8月7日2000元，跟住第二期咧就係10月1日3000元。咁如果咧系新登记嘅吓，即系而家先攞10000元嘅咧，咁就分三期添。8月7日3000元，10月1日3000元，12月1日咧就系4000元嘅。不过咧，如果系用八达通咧去到领取呢个消费券嘅话咧，咁就会分多少少啦，就会分真系一定要分三期啦。咁咧就第一呢、這个嘅，如果你拎5000元嘅消费券吓，咁啊八达通咧就会第一期咧就2000元，就8月7日；第二期2000元咧就10月1日；咁最余下嗰第三期嘅1000元咧就视乎你使晒嗰4000元未，咁就到时候咧就系使晒4000元咧。就會喺之後咧，先至俾第三期嘅1000元俾你。咁如果咧你係攞新登記嘅嚇，攞10000元消費券八達通攞嘅，咁就分四期添，係啦，分四期。咁咧就第一期咧3000元就係8月7日啦，第二期3000元就10月1日，第三期3000元咧就係12月1日，第四期餘下嗰1000元咧，亦都係要睇睇你究竟幾時用曬頭嗰9000元。之後咧，先至會俾第四期嘅1000元俾你嘅嚇。咁啊，戴希立點樣睇呢啲分期嘅狀況咧？我哋頭先嗰節嘅節目都討論到，政府個原意咧就係話希望咧分期咧就對於嗰個嘅乘數效益咧就更加大嘅幫助，即市民咧會用消費券之餘咧又會自己使下錢咁。咁但係對於市民嚟講，咁樣係咪好好使咧？ 嗱，其實咧就頭先講咧，阿李兆波講咧就第一就分期就會。使到即係喺啲消費比較低嘅月份咧，就可以有啲效益嘅產生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就因為你可能每期嘅錢就少啲嘅時候，可能亦都會引咗一啲市民咧自己加啲落去啦，即係咁樣。而嗰個月份咧，亦都係啱啱嗰段時間應該可能個消費會比較差啲嘅。咁所以分期佢係贊成嘅，個月份佢都估計咧係有做過研究嘅。但是八達通依一個做法咧，就唔止分期，分多啲，仲分得仲碎啲。 係。 咁有咩特別原因咧？係咪係佢哋有另外一啲研究去支持佢哋覺得要再分得碎啲咧？咁我諗我喺街咧就聽到都唔少市民都有啲意見嘅依方面，即係分得咁碎，同埋有時唔記得喎。有啲譬如年紀大嗰啲，佢譬如2蚊搭車，佢平時都唔係八達通唔係用好多咧。好多時都未使曬，跟住咧又唔記得，唔使曬咧就攞唔到新嘅錢，即係咁樣。 攞唔到最尾嗰期啊！ 係最尾一期喎，咁咪成日都心驚膽跳。咁究竟呢個做法好定唔好咧？我哋都可能需要再了解下佢哋點解要分得咁細，同埋要使曬先再。先再俾你呢個做法 嗱，究竟點解係要分多啲期數咧？可能我哋轉頭咧就都問一問八達通公司嘅代表啦。咁但係咧就係亦都有一個限制咧。咁其實咧就係而家八達通就算係10名都好啦嚇，嗰、那個嘅儲值嘅限額咧係3000元嘅啫嚇。咁咧就其實咧就早前都有立法會議員咧都問過政府啦。咁究竟呢個嘅3000元嘅限額係咪即根據？法例而需要咁样做、咁样安排嘅咧，咁当时政府喺6月8日嗰个回应咧，就话其实呢个八达通公司储值额3000元呢个嘅做法咧，就并非法例同埋咧系监管要求所限，即系其实咧系有空间咧系可以再调升嘅。咁系咪即系可能有啲误会啊，或者系喺一啲嘅系统嘅升级未做得到，而未能够将呢个嘅储值限额去到再上调多一啲，令市民每期可以攞多啲咧咁？咁呢个都可以大家问一问嘅问题啦。咁不如都问下听众啦。咁大家又觉得分期攞白啦，分期攞消费券吓，呢、這个做法啦，大家有咩嘅感受咧吓？咁不如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呢个时间咧，我哋请嚟八达通公司嘅代表啦。电话旁边有八达通卡有限公司营业及事务总监李玉仪啊，李玉仪你好。 系啊 ，hello， 李小姐你好，系。 我哋头先讨论到咧，就系点解八达通领取消费券要分多期过其他嘅支付工具啊？咁系政府嘅要求啊，定系你哋嘅一个做法咧？ 嗱，呢個係整個消費券計劃咧，佢嗰個設計啦。咁其實司長咧，我諗喺尋日嘅發布會度咧，佢都有再係解釋嘅。咁如果大家記得咧，其實喺舊年咧，喺消費券推出嘅時候咧，我哋同其他嘅支付工具咧，其實都係有唔同嘅做法嘅。咁其實今次咧都係同上一年嗰個嘅消費券分批去攞係一樣嘅。咁而八達通我哋係點解係要有三期去攞咧？咁主要就因為其實成個消費券計劃咧係想鼓勵市民去洗費嘅，真係去用咗佢嘅。咁由於我哋嗰個嘅八達通嘅系統咧，消費券嘅錢咧其實入咗落去咧係等於咗一個儲值額嘅。咁你知道，因為其實八達通好廣泛使用啦，咁亦都其實係好方便，就係話佢當佢嘅錢入咗嚟係等於咗一個儲值額嘅時候咧，其實佢係可以係好似照日常咁樣使，亦都係所有嘅八達通嘅消費點咧都可以係去用得到嘅。咁亦都因為咁嘅關係咧，咁就係唔係同其他嘅支付工具一樣咧，係可以將嗰個消費券咧係完全地係即係切割咗出嚟嘅，咁所以因應及此咧，咁嗰個設計上咧就係話啦，我哋就叫做分多一期，咁但係咧其實都係非常之簡單嘅，因為咧頭嗰兩期咧就係都係按照政府佢嘅時間表啦嚟到去發放，咁發放完之後咧，其實亦都市民咧就係只要係將呢4000蚊咧喺個限定時間咧去用咗咧，咁就隨即咧就係可以喺跟住下一個月嘅16號咧就攞埋嗰1000蚊嘅，而最後嗰1000蚊咧亦都係冇任何限額。冇時間，即係限定咗你係要點樣用嘅。咁所以我諗喺個設計上係因應翻唔同系統嗰個嘅佢嗰個成個嘅設計啦。咁同埋就係頭先提到就係有亦都有唔同嘅靈活性同埋方便係可以去俾市民嚟到去選擇咯。 即係你意思係呢個係政府設計消費券嘅時候嘅要求嚟嘅？ 係啊係啊，因為我諗都係跟翻。政府去了解咗唔同嘅支付工具，佢哋有啲乜嘢嘅係可能喺上系統上面佢哋可以而家已經係做到嘅配備啦。因為要去支付，即係要支持到消費券計劃推出咧，其實嗰個時間性都係重要啦。因為我諗喺消費券，佢哋舊年都係好想快啲推出到俾市民嘅。咁亦都因應咧，其實八達通咧，其實已經係好多，即係幾乎係我諗係所有香港市民都有啦。咁所以係就翻住。即係現有系統個設計喺最短時間最快，亦都可以係配合到佢成個消費券佢嗰個嘅目的嚟到去做。咁所以點解就會有一個咁樣嘅分批去派發消費券呢一個嘅機制咯？ Okay. 啊，李小姐，我都有少少唔係幾明白啦。即係分期就大家都分期啦。咁亦都頭先我哋都訪問過李兆波，佢都解釋咗點解要分期，但要分多一期咧。就我就唔係幾明白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咧，就當然使用八達通咧，如果對於一般嘅市民咧，即係應該對佢哋都好常用啦，去超級市場啊、搭車啊咁樣。但係確實真係有批老人家咧，要搭2蚊嘅啫嘛。咁好多時佢都有排都使唔曬，咁又唔知幾時可以即係攞到新嘅錢，因為你如果未使曬又唔攞得字，咁呢個確實對於一啲老人家嚟講，我都聽到唔少老人家都有意見呢方面。咁點解會有咁嘅設計咧？我都仲係聽得唔係幾明 白。哦，嗱，因為咧消費券嘅錢入咗嚟，等於咗八達通儲值額，咁儲值額咧係冇限期嘅。亦都係咧，係可以係即係當真係一個八達通嘅一個儲值額去用嘅。咁所以點解要有設置咗要係使咗4000蚊去攞最後1000蚊咧？其實都係想鼓勵人客，就係亦都係去驅使佢咧，就真係會去將嗰個消費券嘅錢去用咗去，然後就用我1000蚊係作為一個嘅機制嚟到鼓勵佢去用咗4000蚊嘅消費券咯。咁所以點解會有一個咁樣嘅安排喺度咯？咁亦都提到就話啦，我哋都知啊，其實咧好多嘅市民啦、長者佢都有揀八達通嘅。咁我哋其實睇翻咧，嗱當然佢哋好好啊，好開心啦，因為2蚊雞搭呢個嘅交通咧，又可以用八達通啦。咁其實就亦都計埋落去 係一個合資格消費嚟嘅。咁啊，再加埋咧，因為你日常嘅衣食住行飲去食嘢啊、買嘢啊，你去街市好或者去超級市場好啦，咁其實都用得到八達通。咁我諗反而咧就係、是、真係最實用咧，亦都係佢唔需要特別要去諗下將啲錢嚟到去點樣使咯。咁正正咧亦都係配合咗，如果有啲長者，我又其實唔係真係想要去買一啲好貴嘅嘢，又或者我唔係其實係想要好急咁去用曬一筆錢嘅，咁佢係當佢真係取代咗現金嚟到去用個消費券嘅錢咧，其實佢係有好多途徑去用咯。咁所以反而可能係仲切合到佢需要，係真係應付到佢個日常嘅所需。咁我哋都睇到咧，好正面地咧，尤其是好多嘅長者咧，其實喺呢段消費券期間咧，其實佢哋真係會係多咗係，我諗係真係取代咗去用現金嚟到去作為佢一啲嘅衣食住行日常嘅使費咯。 嗯，你頭先講啊，咪最後嗰1000蚊咧係無限期？都可以攞到嘅， 系唔系佢有限期你攞，但系你攞咗之后咧系冇限期，你几时要用佢嘅，系啦。 我知，但系如果佢系之前未攞到嘅，系又过咗个限期，就攞唔到嗰1000蚊嘅。 系，但。但是呢，因為其實政府呢給了一個很長的使用期的，如果是說在譬如現在新一輪這個的第二階段那裡，那基本上呢它是有8个月的使用限期呢去用那4000元，然後呢就是攞埋最後那1000的。咁所以咧喺嗰個嘅使用期，你諗下，即係我當4000蚊，即係除8个月咧，其實佢每一個月只係需要用500蚊咧，就已經係可以攞到最後1000蚊咯。咁、okay. 所以喺個設計上邊，我相信司長同埋即係政府咧，其實都有考量過嘅。正正就係要去因應翻有唔同市民嘅需要，咁尤其是係好多嘅普羅百姓啦，咁其實佢可能真係係將啲錢係可能係應用喺日常所需嗰度嘅，咁所以點解亦都八達通係正正我哋係有一個比較係長啲嗰個嘅期去俾佢用咯，咁而其他嘅支付工具其實佢係短啲嘅，如果你真係到期你唔用嘅話咧，咁你嗰個消費券嘅嗰、那個嘅金額咧就係、是、要歸還翻俾政府噶啦，咁、 okay. 所以喺個設計上面，我諗我哋亦都有一個咁樣嘅靈活性，有個彈性，可以俾啲市民佢中意用得快又好，用得慢都好，咁其實都可以切合翻佢真係佢嘅需要咯。 OK， 我想問翻咧，即係而家第一階段嘅消費券就派緊啦，即係如果大家係用緊八達通去領第一期嘅消費券，而你咧已經使咗頭嗰4000蚊啦，嚟緊6月16号咧就可以攞埋尾期嗰1000蚊啦。你哋有冇一啲數字就係喺手，就係話啊，其實而家第一期用成點咧？即係大家究竟係已經用曬嗰4000蚊未咧？有冇呢個數字噶？ 我哋有大概嘅數字啦，其實有70%嘅市民咧都已經係使多過4000蚊噶啦。 哦、oh, okay. ， 咁所以咧係基本上佢哋係啦，好快即係係啦，16号啦，其實啊今日14号即係仲有2日咧，市民就好開心可以攞埋1000蚊噶啦。咁考所以睇翻咧佢哋其實嗰個使用嘅速度啦，同埋佢哋真係嗰個嘅認受性都非常之高咯。咁所以都唔構成有任何嘅影響喺度咯。 嗯，惊唔惊市民可能真系平时使得少，结果咧佢系啊唔记得咗攞嗰啲尾期嘅消费券，会唔会有呢个情况咧？或者点样提醒啲市民去攞咧？ 系嗱，我哋会提市民嘅，咁亦都咧亦都睇翻即系一啲实际佢哋嗰个嘅使用率啦，同埋使用嘅速度啦，同埋佢哋攞消费券咧，其实系即系。差唔多100%係攞咗個消費券嘅啦，咁、okay. 所以呢個嘅狀況其實都唔係即係冇任何一個咁樣嘅情況喺度咯。 Okay. 好，想跟進翻咧關於八達通儲值限額個問題啦。咁而家嗰個儲值限額咧就係3000蚊啦。咁早前都係有議員問過政府咧，咁其實呢個儲值限額3000蚊咧就並不是法例或者監管要求所限啊。咁其實而家個情況係點咧？會唔會有機會可以喺即係放寬到嗰個儲值限額咧？ 我諗就都係呢、這個呢幾日啦，咁有呢個咁嘅資訊喺個市場度啦。咁我哋其實而家咧都同翻監管機構咧去睇翻咧，我哋點樣可以去做嘅。咁其實我哋亦都係會，當然啦，其實提升我哋系統咧，其實我哋即係八達通不停都係會做嘅。咁好似譬如以前我哋係1000蚊，而家提升到3000蚊啦。咁所以再提升去一個高啲嘅限額咧，其實我哋都係喺我哋嗰個嘅成個計劃之中啦。咁我諗我哋而家咧會去同有關嘅部門啦，我哋會去即係睇翻嗰個嘅。 法規上點做啦。咁同埋第二樣嘢咧，就係、是、我哋喺個系統我哋要提升咧。當然因為我哋都有好多嘅我哋嘅讀卡器喺嗰個市場上邊嘅。咁我哋而家最新嘅數字已經去到成超過160,000。咁所以咧變咗我哋係需要咧喺系統嘅提升咧都需要時間嘅。咁所以喺呢度我哋係會因應翻係啦，即係個市場同埋市民嘅需要啦。我哋其實都係會睇下我哋個系統嗰度點樣可以更新同埋可以去提升得到咯。 要幾耐時間係咪趕唔切呢一期嘅消費券啊？即係第二階段消費券。 第二階段嘅消費券咧就係、是就趕唔切㗎啦。咁、但係咧係啦，我哋。是啊，因為都頭先提到，唔係淨係我哋嘅八達通系統嘅，其實我哋係需要同我哋即係接駁嘅所有嘅商户嘅系統咧，都需要有一個嘅提升喺度嘅。咁我哋睇緊就係話個時間啦。當然我哋嘅目標希望可以快啲出嘅。咁我哋係啦，亦都可以會適時到時可以公布翻俾大家知道啦。 Okay, 都想問翻，即係仲有分零鐘時間啦。嗱，上次咧就係從1,000蚊就去到調整至到3,000蚊嘅儲值限額啦。咁但係其實如果呢個唔係法例所限嘅話，點解？当时就唔一次过，就系到将嗰个储值限额上调多少少，就让市民可以即系大额啲去领取个消费券咧。系咪嗰阵时个理解就仍然都觉得系法规所限咧？ 当时嘅理解都系嘅。是啦是啦，咁我諗相信呢一個嘅新嘅信息啦，咁同埋係我哋會去睇返，即係其實都需要喺系統度要改造嘅，咁亦都其實係要符合返嘅話呢，就又係有需要一啲嘅相當嘅改動喺度囉。咁我諗喺當時嚟講係其實就對於呢個嘅理解，就其實大家係會有啲唔同嘅咁囉。 哦，咁即系其实系即系你哋公司可能未必清楚嗰个法规要求系嘛，定点？ 同埋当时咧喺个派发消费券时候，亦都系上一期其实系派5,000蚊嘅。咁佢5,000蚊嘅时候，亦都系分咗几期去派。 时间关系，系听听新闻先啊，唔好意思。 60宗系本土确诊，67宗系本土无症状感染。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横过珠江口。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早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到28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天色逐渐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9点，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和塞车消息先。新界呢青山公路荃湾段去屯门方向，在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开那里因为有意外，现在就塞到去御景新城附近的青山公路荃湾段去屯门，跟住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开有意外，龙尾去到御景新城。而清水湾道清水湾道的西贡方向近住碧屋段呢亦都系有意外，咁龙尾排到去井栏树。清水湾道的西贡近住碧屋段有意外，龙尾去到井栏树。而较早前讲到呢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喺临时街对开慢线嗰度呢就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走咗㗎啦，不过现时都非常多车嘅。咁慢车嘅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塞緊车朋友忍耐一下啦。隧道方面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排到华润大厦，西行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松返好多啦，龙尾喺桥面灯位后少少。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仲系多车啦，龙尾分别去到新楼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龙尾沙福道，龙翔道龙尾去到钻石山港铁站，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龙尾喺观塘绕道近码头。九龙方面呢，现时龙翔道近住彩虹交汇处呢都仲係相当之繁忙嘅，尤其是係西行线去荃湾啦，咁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嘅。其他路面交通情况，新界大埔公路的沙田市中心段仲是多车，由沙田沥源村一路去到屯门公路近住美城苑段呢现时都是交通繁忙的。还有这个屯门公路啦，现在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段呢都是多车的。收到一宗 意外事故新的在窝打路道。窝打路道的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油站对开慢线有意外，龙尾去到九龙塘会的。安全车速报告就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天时暑热揀饮品要留意有几多糖分，千祈不要变咗饮糖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八三零，迪丽热巴、任嘉伦领衔主演，预交记。 纪云和知道向往的自由做不到，决定离开，没想到长意松若善离，只好边食边识自杀的方法，亦想离开前将心中的说话向长意讲。纪云和的表白最终成不成功呢？ 国剧八三零预交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一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三岁到十一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立。 自由风，自由风。咁我哋新闻之前咧，就系同紧八达通卡有限公司营业及事务总监李玉仪倾紧嘅，请翻李玉仪出嚟先。 系 ，hello。 头先就讲到话咧，就系政府就早前讲啦，其实八达通卡嘅储值额咧系3000蚊咧，就并不是法例或者监管要求所限。咁点解呢个嘅而家嘅储值额系3000蚊上限咧？请你补充埋去。头先唔好意思啊。 哦，頭先提到係啦，因為其實上一輪嘅消費券咧都係派5000蚊嘅，咁所以我諗喺當其時嚟講啦，咁3000蚊嘅上限咧就冇構成任何一啲嘅限制喺度啦。咁由於我諗喺今次真係一個嘅特別嘅情況底下啦，咁喺上一次係啱啱4月派嘅時候咧，咁就有一個狀況。咁我諗我哋都睇緊根據即係最新嗰啲公佈啦，咁我哋其實喺我哋系統上面嘅提升咧，我哋都係不嬲都會去。審視同埋去睇下點樣可以做好啲嘅。嚟緊我哋即係之前我哋由1000升3000啦，咁我哋亦都會睇翻而家市場嘅需要啊各樣啦。同埋我哋喺睇翻嗰個時間，因為咧如果我哋要去提升個系統去高過3000咧，都需要係同我哋超過160000嘅所有嘅支付點咧嗰啲嘅商户咧，其實係需要去做一啲嘅接駁啊，同埋要去做提升要調整嘅。咁所以我諗我哋個目標都係希望係啦，即係而家睇緊我哋嗰個嘅時間。表啊，各样嘅需求，咁提亦都睇下可以系几时可以提升得到咯。 嗯，好啊，唔该晒李玉仪，多谢你吓。 好啊，唔该晒。 李玉仪就系八达通卡嘅营业及事务总监嚟噶，我哋电话18723111，电话旁边有听众梁女士喺度，梁女士你好。 啊，你好啊，咁樣㗎，我就想講翻今次呢個消費券咧，咁政府嗰方面咧一早已經講過，就係話會係7月中咁上下咧，就係直接發放。咁而家仲點解要褪到落8月中，而花一個月時間去俾人哋轉會登記咁麻煩咧？同埋嚟講，我哋會覺得咁而家整體香港嘅經濟咧都係水深火熱，我相信主持你都知嘅。咁何必要分兩次俾咧？因為人哋係冇咁好使，因為頭先你哋嗰啲訪問節目，我哋都大大話話聽過好多次，即係你仲要八達通係分3次，其實人哋覺得好多餘咯。 嗯 ，OK， 好啊， 即係你可以將嗰個期限咧，即係我未講完，我想將嗰個期限咧，就話你可以去到出年嘅，即係打個比喻，你係3月31日，舉例咁講，咁啊全部無論你Alipay 啊，或者係 WeChat 啊、八達通啊都好啦，咁。嗰、那個日子係 deadline， 要全部用曬咯，唔用曬就冇。咁其實講真，使錢好快使曬嘅啫。咁但係其實我都打算係轉去八達通，但八達通原來又係要分3次。咁但係頭先你同嗰位女士講咧，李小姐講咧，點解唔同八達通講，直頭分2次齊執執業，1500、2500就咁就算啦，即係分2次俾。 嗯 ，OK。 其實系統係咪做唔到嘅咧 ？OK， 好啊，嗯，多謝曬。 OK， 多謝梁女士的意見。始終因為今次都有一個登記期，讓一些就譬如想轉支付工具的市民去登記，所以就有一個6月23日至7月23日的一個登記期。至於分期的討論，我們剛才都討論了不少， 同埋月份，即他們都可能做過一些研究。當然剛才說越早也有越早的好處，但某些月份可能他們都有些研究的根據的。 OK， 聽埋聽眾胡先生的電話先。胡先生你好。 是你好啊， 請講。 兩位主持，我剛剛好同意剛剛那位聽眾說那個2500、2500，因為我自己都是用八達通那個情況，是很繁複的。還有剛剛那個八達通那邊那個 李小姐，是 啊，李小姐，我真係同你一樣，主持，我真係完全唔明白佢講乜嘅，真係唔明白點解要2000、2000、1000咧？咁樣喺邊度反映到嗰啲人係會用咗個2000自己再揞荷包攞錢出嚟咧？喺邊度反映到出嚟咧？佢話係得嘅，點樣得咧？同埋其實真係好繁複，我都打算轉會嘅，不過啱啱即係可能其他嘅工具都會有咁嘅煩惱，咁都冇辦法咯，同埋我真係聽唔明都話李小姐講乜嘢。多謝主持，我講 好啊，多謝曬胡先生嘅電話嚇。咁真係分期呢個問題咧，即係頭先啊李玉兒都有提到啦，咁都係即係八達通嗰個分期嘅方法，都係政府嘅消費券嘅設計嘅一個要求啦嚇。咁而分期頭先我哋都討論啦，即係究竟係咪真係可以令到嗰個刺激市道嘅效應係更加大咧嚇？咁呢、這個即係當然都明白，市民可能要分期去攞嚇，又要喺限期之前使曬先攞最尾個期，可能會有唔同嘅意見啦。咁但係都即係呢個係大又讓大家繼續討論啦。好啦，咁我哋或者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讲讲其他题目。 咦，你做咩攞住棵葱喺度沉思啊？ 哦，因为我挂住大自然嗰种翠绿啊。 咁不如再了解多啲绿色生活啦，例如听下香港电台文教组节目《绿油中》咧。 除咗绿色，其实我仲好喜欢大自然嘅声音嘅。 咁就要听埋《大自然之声》啦。 喺网上搜寻艺文一格呢一个网页，有大量文教节目任你重温，随时随地学习。艺文一格，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医管局辖下13个指定处所正式实施疫苗通行证安排，医管局总行政经理联网运作王立杰医生 都是为了加强公立医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其中一个政策来的。其实我们都想保护进入这个公营医疗机构服务的使用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来到晚上的7:14，自由风，自由风这个时间呢，想讲讲一宗的工业意外。咁喺寻日呢，就喺呢、这个半山干德道呢，咁就有一个屋苑呢，就发生咗一宗的致命工业意外啦。咁意外里面呢，两名的工人呢，係正在检查緊一部呢，就係、是、悬挂喺大厦外墙嘅一个临时吊船啦。咁之后呢，这个吊船呢，就突然间係下坠啦。两名工人咧就随住呢架嘅吊船咧就堕下至到地面，跟住当场咧就证实死亡。咁劳工处就话咧已经即时派员咧就系到现场去到展开调查啦，亦都咧向咗承建商同埋雇主咧发出咗暂时停工通知书，咁停止喺嗰度继续系搭建、更改或者系拆卸呢个嘅吊船啦。咁其实睇翻一啲嘅传媒报道咧，咁其实今次嗰个嘅意外啦吓，咁都涉及咧嗰个吊船嘅鋼纜咧係斷咗，咁而咧就係亦都有報道講到話咧係呢兩位嘅死者啦嚇，佢哋兩位工人咧係其實係公證行嘅人員嚟嘅，咁係一啲驗船嘅師傅嚟嘅，咁而咧就係亦都有現場嘅記者去到報道啦嚇，咁就講到話咧其實呢兩名工人咧係有安全帶嘅。咁究竟點解即係今次嘅事件會係呢個吊船嘅鋼纜斷裂咧？咁而咧呢個兩名死者啊，即係雖然有帶安全帶，但係都仍然咧係讓佢哋咧係隨住架吊船咧就下墮咧，就成為咗今次呢件意外嘅關鍵啊！戴希林， 其實呢件事都好令人惋惜，因為兩位都師傅嚟嘅，亦都即係當然啦。如果係經過 調查之後真係一個意外都冇得好講。不過我覺得點樣可以防止到呢啲意外嘅發生，特別一啲咁有經驗嘅師傅都會出事。今次咧，我覺得都要睇下個調查嘅結果點樣先得。 嗱、有一啲嘅工會組織啦，咁就幫助緊咧，就係涉事嘅死者家屬嘅咁。咁我哋不如都請佢出嚟去同我哋講講最新個了解嘅情況啦。電話旁邊有工業傷亡權益會總幹事蕭善文，蕭善文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人，大家好。 想请问，意外发生咗之后咧，你系去点样去了解件事，同埋点样协助啲家属咧？ 嗯，咁咧，寻日我就到过现场嘅，但系所得嘅资料唔系太多啦，都系只系知道咧，工友咧系一个负责验船嘅师傅嚟嘅。咁至于点解会成只船跌咗落地咧？咁今日听得多咗少少资料咧，就系好可能系因为嗰、那个吊船个搭建嗰度出现咗问题，而令到咧嗰、那个吊船系成只跌落嚟。因为我哋平时所想象嘅，就算你钢缆断都好啦，唔会四条一齐断嘅，即系非常之罕见嘅。假设你断一条两条，都仲有另外一边去楞住嘅。咁好可能今次个意外系成只船啊跌落嚟嘅。咁亦都有人提出过咧，就系话嗰、那个当时做緊啲乜嘢呢，就係、是、两位工友呢就喺船上，即係近天台嘅位置呢，船里面呢就教緊即将会使用吊船嘅工人去点样操作嘅。咁亦都你哋头先提过嗰样嘢，就係、是、有带安全带啦，但係我哋现场见到独立救生绳係断咗嘅。咁点解独立救生绳会断嘅呢？好可能其实独立救生绳佢当时系箍住咗喺只船度啊，同个船连结咗。咁当嗰只船堕下嘅时候，嗰、那个重力就拉断埋嗰个救生绳咯。 嗯，首先就都想了解最新个情况先啦，系咪家属都已经去咗殓房认尸？咁同埋有冇同翻雇主或者劳工处去到接触，去到了解个情况？ 今朝我哋陪同咗家属去认领遗体噶啦，下昼咧就家属返回咗现场去做一个老祭嘅仪式嘅。咁至于雇主方面，因为寻日完全接触唔到啦，咁今日咧就雇主有见过家属嘅，有倾过嘅，但系系完全冇提到嗰个意外嘅原因啊，即系凡系个意外嘅嘢都冇提过嘅。咁就向家属作出咗啲承诺啦，会帮忙处理后事啦，同埋一啲嘅因素嘅安排嘅。 咁其实你又自己头先都讲啦，即係你都了解嗰、那个现场嗰个情况，相信做緊个工序呢，就係呢两位嘅师傅呢係教緊一啲现场嘅人员去到操作吊船，係咪呀？ 这个是很可能的，但是实际上因为没有官方的一个说明，所以我们都是有限的资料下面 去推算的。那验船他们那个工序呢，其实就是整个情况应该说呢，有一个外墙的维修要进行的时候，一个承办商就会找他需要用吊船，就会呢向吊船公司去租一个吊船过来，跟着吊船公司安装啦。然之后就安装完之后呢，就找师傅去验啦。然之后冇问题呢，就教师傅用啦，同埋俾师傅用咁样嘅。咁我哋去收同各方嘅资料所得出呢，似乎就係真係喺嗰个搭建个吊船嗰度出现咗问题囉。可能係有机会嗰、那个力学啊，或者係唔符合啲安全嘅标准啊，而令到成个架构跌咗，即系成个架构松散咗，跌咗落嚟咯。 嗱，都见到有啲传媒咧，就系联络咗咧，就系案发大厦嘅管理公司啦。咁得到嘅回复就系话，当时嘅吊船咧，就系正喺度为政府强制验楼计划所需嘅屋苑外墙检查工程咧，就做准备嘅工作啊。咁而事故原因咧，就仍然有待政府部门嘅调查啦。咁嗱，其实睇翻呢啲吊船意外咧，就即系你了解近期嗰个情况系点样咧？即系呢类嘅意外系咪好罕见咧？就譬如劳工处就回复就话，近呢五年啦，2017年到2022年啦，有一宗咧系涉及吊船嘅致命工业意外。咁其实吊船嘅工业意外系咪都比较罕见嘅咧？ 吊船的工业意外，自从有了吊船的规例的立法，即是 有一个规例的规管住吊船之后，就相对来讲少了的致命意外的。但我们平时所见的很多都是一些可能是受伤啊，或者是没有人命的损伤但有财物的，即譬如大风吹那个吊船喐，那师傅失平衡跌，但是有安全带吊住保命，又或者是有些是个吊船因为大风而又撞爆玻璃啊等等，呢啲情况系间唔中都有发生嘅。但系讲紧成个吊船咧跌落嚟咧，系冇任何嘅保护到，而且个工人都系遇到呢啲致命嘅情况咧，系的而且确系罕见嘅。咁所以期望劳工处要真系要彻查咗咧，系向公众、向业界咧去披露翻，即系公开翻个调查报告啊！如果唔系，好似而家咁样，我哋根本冇办法知道具体个原因系点样。大家都系左拼右拼去估计、去估算个原因啫嘛。但系如果当劳工处佢肯公开嗰个报告嘅时候，作为业界就是一个很好的参考，而可以杜绝到同类的意外发生咯。 嗯，其实现在就有相关的法例呢，就是要求雇主就必须要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啦，包括是这个叫做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啦，而呢就是一经定罪就最高罚款50万和监禁6个月啦。而呢其实吊船操作呢是不是都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指引啊，安全守则是可以给承办商去遵守的呢？ 有是有的，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那个吊船的安全规例是有讲到怎样由操作啦、检验啦、使用啦，那些都有晒规例的。那如果好像就今次这样可能好可能是在搭建的时候出事，所以那个画图啊或者去諗呢个设计嘅人呢，一定要负返相关嘅责任囉。即係究竟佢喺去想象构想去设计呢个咁样去建设呢、這个搭建呢、這个吊船嘅时候，点解会做唔到一个安全嘅情况呢？咁以我哋所知就係话一般嘅情况下呢，吊船係由下面去搭建，即係由地面去搭建升高咁去使用㗎嘛。咁所以无论喺搭建或者係做测试都好啦，都係会喺接近地面嘅水平去做嘅。咁但偏偏今次嗰个情况呢，就移晒上去天台嗰度，即最高的位置去做。咁究竟佢哋係點樣去做一個評估嘅呢？去搭建呢、這個臨時吊船嘅時候，點解唔喺下面去做呢？係地理位置限制、空間唔夠，定係咩原因呢？呢啲佢一定要公開講㗎喎。 其实根据翻即系头先讲啦，工厂及工业经营业嘅关于吊船方面嘅规例啦，吊船咧要喺使用之前6个月之内咧就有呢个合资格嘅检验员咧系彻底检查噶。咁使用之前咧7日咧亦都系需要进行测试同埋检查啦。咁喺吊船里面嘅工作嘅人员咧，亦都需要接受过适当嘅训练啦，同埋持有呢个嘅训练证明书嘅。咁其实你睇翻即系乜嘢叫做合资格嘅检验员？去到彻底检查呢只吊船咧，即系边啲系合资格？今次涉事嘅两位死者啦，系咪都算系一啲合资格嘅人员咧？咁如果譬如传媒都报道现场系有工程师嘅，咁呢啲工程师嘅角色又系乜嘢嘅咧？你知唔知道？ 首先佢嗰个检验员何为合资格咧？其实佢冇讲得好清晰嘅。咁只要你系有经验，累积到翻嚟，咁上过下堂，其实都系作为一个检验佢部机嘅运作嘅话，其实唔系需要好高嘅资历嘅。咁工程师咧个作用咧就话系去检测佢嗰个搭建之后啊，嗰个结构安唔安全啊，那个工程师嘅角色。咁如果今次佢係工程師喺度嘅話，其實佢個作用咧就係去搭建咗呢個吊船裝置之後，佢個作用就係去檢查安唔安全啊嘛。咁然之後啊兩位死者師傅咧，先係上船去試機嗰個角色啦。咁好，即係今次嘅意外真係好可能係因為搭建唔安全而出事。咁當然個工程師點解佢冇發現到呢啲問題咧？ 另外就是去諗點樣設計嘅人究竟是不是那個工程師呢，我在這件事上面完全沒有資料，但如果的而且確牽涉到他們在內的話，我覺得勞工處應該要檢控相關的人士咯。 嗯，如果你是懷疑，即譬如今次在搭建吊船的時候出了問題，那相信那個責任會在哪裡呢？其實 我想首先就是那個負責去設計去想怎樣做啦，跟住就是負責搭建的人，其實最後都是僱主的責任來的。即係如果僱主係安排呢，因為僱主係安排呢啲人去做各種嘅工作㗎嘛。咁我哋而家就嗰、那個例呢就好少會告專業人士嘅。即係我哋只係告就係告僱主啦，或者係工人自己啦，或者係工人可能牽涉到啲拍檔嘅失誤啦，咁樣唔安全啦，而去告嗰個違反安全條例嘅。冇一啲專業人士因為佢畫圖不當或者佢設計不當咧而上身嘅，呢個係唔完善嘅，對於嗰、那個情況係唔完善嘅，即係變相佢哋冇責任嘅時候，佢完全佢設計嘅時候佢唔使諗啊，諗咁多安全嘅嘢或者諗得唔周全，就算出咗事佢哋都唔使上身咯，呢個係唔理想。 嗯，最後都問翻其實今次兩位死者嘅家屬嘅情況啦，咁其實。两位死者是不是在屋企都是一些经济支柱呢？咁而家即系譬如家属点样去处理佢哋嘅后事呢？有冇话有啲嘅经济需要系需要一啲或者有冇人去到即系俾紧一啲嘅经济援助佢哋呢？ 两位死者佢都系家庭嘅经济支柱嚟嘅。咁虽然各个家庭即系佢哋都即系两位死者都有成年嘅子女啦，但系其实都系好后生，啱啱出嚟做嘢咧，都仲系好需要即系依靠死者嘅。咁但系我都好感谢热心嘅市民啦、业主啦等等啦，就喺出事之后咧，都好多人打电话俾我哋，话想捐助佢哋啊。咁所以我哋而家目前都系不断咁收集紧啲捐款啦，我哋会全数咧系转交翻俾家属嘅。 嗯，是不是即系都有啲嗰栋做紧工作嘅大厦嘅业主都有为佢哋筹款啊？ 系啊，冇错啊，佢哋都系好热心话想去帮助佢哋，都佢哋自己都有俾心意嘅。 OK， 好啊，唔该晒萧市民，多谢你啊。 唔客气。 萧市民就系工业伤亡权益会嘅总干事嚟嘅，咁我哋都就住呢次嘅意外咧，就系向劳工处查询啦。咁佢哋都讲咗话已经系展开咗调查啦，同埋向有关嘅承建商同雇主咧发出咗暂时停工通知书噶啦。咁啊，劳工处又话咧已经系全速进行调查有关嘅意外啦，确定意外嘅成因啦，查找有关持责者嘅法律责任，以及咧系提出改善措施噶。如果调查咧系发现有违例嘅事项咧，就定会依法处理。由于有关的调查工作仍然是进行紧啦，咁本处即系劳工处啦，咁就唔适宜去提供有关个案的相关资料噶。咁好啦，咁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872311。各位听众点样睇今次的工业意外呢？欢迎打嚟同我哋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752宗确诊，包括97宗输入个案，死亡个案多1宗。79岁男病人曾经打2针，心脏同肾功能有问题。第五波疫情一共有9178人死亡。学校呈报多134宗个案，新增5间学校出现感染群组。相关班级今个星期暂停面授课，包括香岛华德福学校、西贡中心李兆钦纪念学校、元朗公立中学、嘉南幼稚园富荣花园同圣公会青山圣彼得堂幼稚园。沙田围 Island School 群组多2个教职员感染，至今有8个人染疫。酒吧群组 Rex City 同 FLM 分别多1宗同4宗个案。湾仔一个舞蹈中心有7个人感染，当局再发现多25宗怀疑 BA.2.12.1 个案。另外，联合医院精神科群组多2个护士确诊，至今6个人感染，他们都曾经出席同一个聚会和用膳， 其余21个密切接触者核酸检测全部阴性。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有关公务员薪酬调整的决定将交由下届政府处理。他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今年的指标包括他和行政会议成员都听到有争议，尤其是高级公务员的加薪幅度是否反映市场状况，认为问题复杂，但并非因此而交由下届处理，而是考虑到6个因素涉及公务员士气等，如果由即将离开的班子决定并非最合适，所以留给下届处理。林郑月娥说，知道有公务员同事和工会失望，但政府并非回避，而是希望给予空间下届政府处理。乌克兰东部抵御俄军攻击多个星期的北顿涅茨克市，市长说，虽然形势严峻，但这座城市仍然能够与外界维持一定联系。较早时进出当地的最后一座桥梁倒塌，对乌军补给和平民撤离构成打击。乌克兰当局表示，超过500个平民被困在工业区一间化工厂入面。市长就说，当敌军炮击稍为停顿，而交通情况许可，就会争分夺秒疏散平民，强调会谨慎行事，撤离行动会找紧每个机会逐一进行。传媒引述外国志愿部队发言人说，捍卫北顿涅茨克市的乌军面对与其他乌克兰部队断绝联系的风险，情况有如早前被俄军围攻多次最终失陷的南部城市马里乌波尔。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今晚同听朝早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天色逐渐好转。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晚上9点。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跟住碧屋段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龙尾排到去新清水湾道近顺利村。另外，较早时青山公路荃湾段去屯门方向，跟住柴湾角熟食市场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至于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跟油站嘅意外都已经清理好，慢线解封。不过车龙就排到去圣座治大厦，车龙有待消散。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是畅顺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是接近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都仲有啲车龙，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去到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慢车。提一提大家啦，西贡的北潭路因为较早时山泥倾泻，来回方向仍然是全线封闭的。不过北潭坳的部分行车线每日早上的7点至9点以及傍晚的6点至晚上8点开放给小型车辆使用。九巴路线94号仍然是要改道行驶的。专线小巴7号在指定时间提供临时服务来往西贡和海下，会绕经黄石码头，每30分钟一班车。由西贡开出的时段呢，在晚上呢就会是5点半至晚上7点半，而由海下开出的时间呢就会是傍晚的6点15分至到晚上的7点45分。提一提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的，大家在外面要特别注意道路安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故宫文化博物馆标准票价是50元，特别展览门票是120元。杨女士你好， 博物馆咧展出咧咁多历史珍贵嘅文物，票价咧唔可以话咧我哋要同人哋斗平啊。 叶生， 可唔可以安排一啲门票啊？长者现场买得到咯，手机程式网上购买咧都有困难啊。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言不自由，言不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气流。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的时间，我们讨论的就是昨日发生的在半山光德道的一个吊船下坠意外，就令到就是两名的工人就是现场就已经证实死亡了。那就现场的传媒报道就是说这个吊船的钢缆是断裂的。那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会令到钢缆断裂呢？那刚才萧善文也都提到说，会不会是建造这个吊船的时候都出了一些问题呢？那戴希林，那这个时间我们都找一些的熟悉的一些专业人士同你倾下啦吓。嗱，电话旁边咧就请嚟香港吊船专业联会副会长卢成通啊，卢成通你好， 你好，你好，系。 嗱，头先都讲啦，就系今次出事嘅吊船咧，啲钢缆系断裂嘅。你自己有冇可能猜测到咩原因？ 我就冇现场睇过，但系我喺图片喺相片度咧就望到。就其中有一組嘅威亚咧，就應該扣喺一架車仔碌嗰度嘅。咁我估咧，因為呢部吊船咧，應該係扣呢個吊船咧，應該係可以喺天台出入嘅，因為佢扣個碌咧喺個支臂嗰度咧就伸出伸入嘅，手動式嘅應該係。咁應該就唔係斷威亞嘅，我就咁睇落就應該唔係斷威亞，但係實情係點我就唔知啊，我冇去現場睇過，我只不過睇咗其中一個拍子，即係有一嚿橙色嘅嘢，咁嗰個橙色嘅嘢係車仔碌嚟嘅，咁個車仔碌應該係懸掛喺一支工字鋼、工字鐵嘅鼻頭嗰度嘅 ，OK， 咁佢應該係跌咗落嚟嘅，咁跌落嚟嘅時候咧，就應該成組嘢一齊跌落嚟噶啦。 即系你估计就唔系个别嘅钢缆断裂，而成组嘅器具吓， 冇可能四条一齐断嘅。 嗯 即系绝对冇可能，因为佢嗰、那个嗰、那个 breaking load 咧系好大嘅。 其实就 要几吨先至可以扯得断一条威亚嘅。 我知道，即系其实今次嗰个意外咧，就即系好大可能都系关于嗰个吊船嘅问题。咁呢度里面有两个问题存在嘅，一个就系、是。嗰、那個吊船嗰個搭建安唔安全，即係個設，即係個搭建嘅設計啦。第二個就頭先講咧，就做好咗之後啦，咁都有工程師要睇過係安全先俾師傅上去噶嘛。咁即係呢個裏面有兩個環節。咁你覺得呢兩個，但係呢兩個環節都牽涉專業人士嘅。你覺得今次出事會唔會呢個係會係一個調查嘅方向咧？ 嗱，我首先講翻啦，一般個 procedure 係點啦，即係 before。即係嗰個吊船用之前，咁一般嚟講咧，嗰、那個接咗個 order 要睇個地盤，要裝吊船啦。咁我哋咧會有派啲師傅落去咧，就睇喺現場度咧，應該係裝乜嘢設備。 係 ，OK。咁呢個裝咩設備咧？翻嚟嘅時候咧，佢有啲圖紙翻嚟，因為任何一個細咧都會有啲圖紙嘅，有天台嘅圖紙啦，有長身嘅圖紙啦，有個 elevation 嘅圖紙，咁佢 check 好曬啲資料之後攞翻公司，咁工程師會就翻呢個現場嗰度咧，同埋去睇嘅同事咧，就會講咧喺呢個 site 嗰度咧，佢應該裝乜嘢 equipment 先至可以做得到，亦都要睇翻咧 嗰個 client 嘅要求，譬如佢話：，誒、哎，我只吊船咧，我夜晚收工嘅時候咧，全部上曬天台嘅，我唔要見到咧喺地下有任何嘢，因為只吊船如果拍喺地下嘅話咧，夜晚嗰個風咧吹咧，啲威亞咧會拍落啲玻璃度咧，啪啪聲，瞓唔到覺嘅，或者係呢個威亞咧，連呢個威亞咧會拍落玻璃之餘，刮花啲玻璃嘅，咁佢唔係淨係四條威亞，佢仲有兩條安全繩同埋一條電線。咁加密咧就好大聲嘅夜晚黑，咁所以有啲地盤咧就唔好，你因為尤其是已經入咗貨嘅地盤咧，你最好咧就吊船咧就喺夜晚收工嘅時候咧就派天台度，日頭開工嘅時候咧天台落翻落嚟，咁樣去做。咁我估呢個 application 應該係呢一樣嘢啦，因為我睇到咧呢只吊船咧喺地下嗰度咧有啲威亞回收器。咁威亚回收器咧就会喺一个吊船嘅左同右两边嘅，佢负责咧就上落嘅时候咧，啲威亚超出嘅威亚咧就会收埋落个威亚回个卷筒嗰度嘅，嗰、那个作用系咁样嘅。OK， 咁所以我就觉得咧就应该系呢个吊船咧就应该系有两个卷筒，然后咧就喺天台度咧就上落，因为我睇个臂嘅高度都好高。 嗯，可唔可以都讲一讲？可唔可以講一講嗰、那個搭建呢個吊船嘅過程呢、 okay. 因為如果你話成個組件一齊係下墜嘅時候，係咪喺搭建嘅時候出咗問題呢？ 我再講翻啦，即係補充翻啲嘢啦。咁我哋通常定咗呢樣嘢之後咧，我哋會有施工圖嘅，即係有個施工方案嘅。那個施工方案咧就會有 calculation 嘅，佢你嗰個 member 點樣組合啊？佢個配重鐵嗰度咧，要放幾多配重鐵落去啊？要計數嘅，計曬數之後咧，我哋會有個呢、這個施工方案咧，就會 submit 俾工程師去批嘅，即係個 client 嘅工程師去批嘅。咁佢批咗出嚟 OK 話咧，咁我哋就會備料去做，即係中標公司會做備料去入場去做。咁佢啲員工去做之前咧，佢哋已經有施工方案㗎啦。好啦，做咗呢，按照呢个施工方案做咗呢台設備出嚟之后呢，就要经过RPE 呢去 certify 嘅。咁佢 certify， 咁佢做啲咩 certify 呢？就会係做一个测试。呢、這个测试呢就首先係要做一个 loading test 嘅。咁 loading test 呢，我当呢个吊船呢一般嚟讲係250公斤安全载重。咁佢係喺嗰個吊船裏面呢就要放375公斤嘅配重鐵，即係砸嗰啲鐵呢放喺入面呢就砸個撈嘅。咁然後呢就用人手推個船呢向左右移擺呢，就睇下上面嗰、那個喺個呼撈之後呢，喺嗰、那個懸掛系統呢有冇走樣，有冇變異嘅。咁做咗呢個 test 冇問題之後呢，就會將啲鐵呢攞返曬出嚟，然後呢就人上去呢做一個離地大概一米到米半嘅functional test。咁呢個 functional test 咧就係講翻咧嗰、那個安全鎖喺一隻吊船傾側嘅時候咧，佢可唔可以發揮到自鎖嘅功能？或者係當嗰條主力威亞斷咗嘅時候咧，呢、這個浮力威亞嘅安全鎖可唔可以即刻鎖住呢、這個吊船嘅，即係鎖住個威亞嘅，等佢唔會下墮嘅。咁勞工法例咧係唔可以超過15度、14度、14至15度嘅嗰、那個角度。 即係你即係其實每一次做呢啲吊船操作嘅搭建同埋操作咧，都係要經過測試先開工啦嚇。 冇錯冇錯。好啦，咁有表格嗰、那個 RPE certified 認為滿意咧，佢會簽發咧一套表格嘅表格二同埋表格三。好啦，有表格二同埋表格三之後咧，就會由咧呢個吊船嘅擁有人，即係嗰個持牌公司咧，佢嘅 competition person 咧，去再 certify 跟翻嗰個操作程序。如果冇問題嘅話咧，佢會出張咧方 one 表格一呢張表格咧，就每7日出一次嗰張啦。 OK， 好啦，咁有齊 one two three 咧，你先至可以上船做嘢嘅。咁但係當然、 okay. 當然。如果你用吊船去教人之前咧，只吊船一定驗咗先嘅。 嗯， 只吊船未曾驗咧，你唔可以攞只吊船嚟教人嘅、 嗯， 因為唔係一個 proper 嘅處理方法。 OK， 嗱，今次咧呢、這個吊船咧就係、是大概係20层楼高呢個高度咧就跌落地嘅。咁即係有啲報道就係話，當時就係呢兩位嘅工人咧就係、是、檢查緊個吊船啦，又或者係可能係教緊一啲承辦商人員去到操作吊船啦。其實做呢啲工序嘅時候， 是不是应该在这个高度进行呢？还是有些人觉得哇应该在离地比较低，譬如一米这个高度呢才好做这个工序？ 你所知道的规矩是怎样？ OK， 一般教那个吊船呢，有了表格1、2、3之后呢，就可以做一个派一个 competent person 呢去教这个 end user。咁教呢 end user 呢，就一般嚟讲呢全部喺地下做嘅。或者喺天台度做嘅。OK， 如果呢个吊船喺天台度做嘅话呢，会喺天台对个平台嗰度呢就做试验嘅。就唔会挂出去出面嘅。如果喺地下做呢，即係地下做啦。咁大概呢教啲操作员呢，操作人员呢，佢点样去应用呢个船，有啲咩嘢掣呢係控制上落。遇到有问题嘅时候呢，佢点样去解决嘅？譬如冇电啦，咁点办呢？佢要点样去自救呢？会教佢嘅。好啦，咁喺吊船里面呢，通常会係离地一米到米半呢个高度呢去教佢哋嘅。咁佢教佢哋都係会教埋嗰个安全锁嘅测试啊，如果冇电嘅时候呢，佢点样面对啊，有问题嘅时候有啲咩事啊，点样解决，就喺度教佢哋嘅。同埋呢会叫佢哋呢就离地唔会太高啦，可能一两米喺地下升上去放返落嚟，升上去放返落嚟，做一个operation 嘅 test 嘅，就係一个测试嘅。咁经过呢个程序之后呢，我哋认为 OK 啦，咁会快将呢驾驶执照俾佢，我叫驾驶执照，即係吊船牌俾佢，係供应商发俾佢嘅一个可以用呢个吊船嘅证明俾佢嘅。咁佢就可以有呢个证明，佢就可以上 吊船。 OK， 即係一般嚟讲就唔会喺即係头先讲出事嘅呢个20层楼呢个高度去到做呢、這个即係教人嘅工作啦。 其实你教唔到人嘅，因为啲人听唔到你讲嘢嘛。 嗱，咁你头先都讲，即係每次开工之前呢都係需要经过好多嘅即係测试啦，先至开工啦。咁点解即系今次就即系搵人上去试就会出事？系咪可能系某一啲嘅工序或者监察嘅问题？ 我只可以讲啦，我都系怀疑咧，安装有啲手尾未做起啦，就冇 check 清楚啦，咁就去用啦。 好， 咁最大关键嗰个咧就系冇做到testing commission。 最后一个问题呢，我就想问埋呢，就今次遇事嘅两位死者呢，咁都传媒发现到佢哋身上面係有挂安全带嘅。咁你点样理解呢件事呢？即係又点解会挂住安全带都会仍然係跟随住吊船向下堕呢？ 我估佢个安全绳呢就唔係独立安装喺另外一个地方。佢可能呢就係装喺个鼻头嗰度，或者係装喺个走辘嗰度。如果是装在鼻头或者走辘呢，当个吊船跌落嚟嘅时候呢就扮㗎啦，即係全部跌返落嚟。咁安全绳嘅规矩呢就係、是、你要独立安装嘅，每一条安全绳都要独立安装，高挂低用。 OK。 咁即係嗱，即係其实我諗今次都係人命关天啦，即係你头先讲设计就要经过一个专业程序嘅考核啦，亦都即系嗰只船嘅使用嘅时候咧，个安全亦都要经过另一个独立嘅一个检测嘅。咁另外师傅教人咧，亦都可能头先讲嗰个位置啊，或者嗰个咧，佢自己嘅安全措施都系应该有一啲嘅规则要遵守。咁我谂将来嘅件事都要循住呢三方面睇边度出问题啦。 好啊，唔该晒卢成通啊，多谢你吓。 系，多谢。 卢成通咧就系香港吊船专业联会嘅副会长嚟噶。咁我哋又再休息一阵，转头讲讲港足咧今次喺亚洲杯嘅成绩吓。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预备 同行抗疫。大家好，我是 Super Moments 的吉他手阿鸡。疫情肆虐，但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就一定会打赢呢一场疫战，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一起走过， 我是杨少雄。眨下眼在娱乐圈已经40多年，庆幸可以认识到一班好朋友。今次很开心又可以继续录制第三辑的一起走过， 我当然又要打开我的电话簿，邀请我认识的圈中好友上来细说他们颜色旅途的甜酸苦辣。六月十八号开始，逢星期六晚上10:2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杨少雄和民众行一起走过。 亚洲杯2023外围赛，港台电视32独家直播。 香港队为争取出线亚洲杯决赛周，远征印度加尔各答展开激战。第三场，印度对香港。今晚10:45，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齐心集气，同港队加油打气。紧贴亚洲杯2023外围赛， 紧贴港台电视32， 齐齐撑港队。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啦，冇错啦。咁今晚咧系香港时间嘅11:00咧，咁港队就会继续系喺亚洲杯嘅分组赛啦，系足球方面嘅分组赛咧，就系将会对印度队啊。咁但系咧，其实已经咧系奠定咗咧。港队咧系可以出线到今届嘅亚洲杯嘅决赛周啦。 其实首名啊，或次名啫，即系其实 系啦，因为咧就港队咧就已经喺咧佢自己嘅小组赛里面咧系赢咗阿富汗啦吓，同埋亦都系赢咗柬埔寨啦，咁所以咧就最少都可以有呢个次名嘅身份咧就出线噶啦。咁而咧佢其他嘅组别咧，譬如菲律宾咧，即系一啲可以竞争出线嘅对手咧，就今日嗰场咧就输咗，咁所以咧。香港咧就係已經可以奠定出線咧亞洲杯嘅決賽周，係咧時隔咧54年以嚟咧再次進身決賽周嘅大氣男。 我係球迷嚟嘅，啱啱我哋都要訪問一下啲啊，即係前輩咧，睇下佢哋點睇，究竟咧係虛火啊，因為一個新嘅希望，同埋如果香港足球要有希望嘅话咧，其实要注意啲咩问题啦，即系咁样。 好啦，电话旁边咧就请嚟足总主席贝君奇啊。贝君奇你好， 喂，贝生今晚睇唔睇波啊？你啊， 今日睇波， 今日睇波系嘛？ 我哋希望虽然已经笃定出线啊，但系都要睇啊嘛，睇下香港队可唔可以打场好波俾大家睇下。 哇，我头先个问题咧就系，究竟咧呢个系虚火又系新希望，其实就好决定香港嗰个足球嘅制度啊，同埋啲教练啊、球员嘅问题，你自己点睇啊？今次出到线。除了有啲巧妙之外啦，咁但系我哋唔好讲呢样嘢啦。我哋长远希望足运有个发展，咁你点睇咧？ 我自己觉得啊，而家事隔咗54年啊，即系半个世纪，先至可以再次打入亚洲杯决赛周嘅。咁54年前，1968年咧，就当时香港嘅足球水平咧喺称霸于远东区啊，我哋叫做远东足球王国啊嘛，仲系50年代、60年代都系。好好波嘅，即係可以話其他亞洲國家仲未發展，當時參加隊得大概得5隊嘅啫，亞洲杯。咁時至今日就全個亞洲足球發展都好快。咁當然似乎好多地區、好多國家嘅隊都進步得非常快。咁香港可能停滯不前啦，呢幾年大家都覺得啊，香港似乎港超啊。各方面啊，日常觀眾啊，都有所減退咁，即係其實依個係20年內嘅問題嚟嘅，係嘛？咁啊，始終好似覺得香港嘅足球水平停滯不前咁。咁當然，即係每次都有啲驚喜嘅。咁啊，2009年東亞運動會，香港就喺國際賽事，即係話正式攞個金牌喎、啊，足球咁啊，引起咗政府嘅關注。咁當然又搞鳳凰計劃，時至今日有5年計劃等等推出嚟，政府都好支持足球嘅發展。咁當然最近呢2年，大家睇到疫情啊各方面都影響到香港足球嘅發展嘅。咁好多頂級聯賽都停辦咗嘅，譬如我哋港超聯都今季都腰斬咗嘅。咁所以大家都好擔心香港呢次即係能夠到印度參加個呢個亞洲杯嗰個外圍賽事，咁都有啲擔心香港嘅球員嘅狀態啊，各方面啊，咁至於可唔可以打出成績咧，都有啲懷疑嘅。咁當然而家事實證明，我哋備戰啊，同埋我哋嘅球員啊、教練啊，都即係起到咗一定嘅作用咧，大家都喺呢次比賽之中發揮得好好嘅水平，應該話。咁所以成功，即係只要我哋掌握到機會啊，咁啊就都 可以有成績嘅。咁 美軍其實、都想了解翻咧，即係雖然話香港係疫情影響到啦，咁但係因為即係早前啦嚇，傑志喺四月嘅時候咧，都係有出戰亞冠杯嘅分組賽，咁有唔少港隊嘅成員咧，都係已經去三月嘅時候咧，去到泰國嗰度集訓噶咯。咁係咪呢件事都可以讓到港隊嘅成員都多咗，即係繼續維持住嗰個狀態訓練嘅機會，令到今次咧係亞洲杯都有好嘅成績咧？ 咁當然啦，我哋因為好多球隊去到泰國集訓啦，好似傑志咁去到泰國集訓先，咁亦都有啲港隊嘅球員係傑志球員，即係融入翻我哋港隊。咁然之後，我哋港隊亦都備戰咗嘅。我哋合時喺早一兩個月前，我哋開放咗球場俾我哋港隊啊，我哋可以先操練先嘅，即係閉門操練。咁喺疫情下都喺度保持有啲球員喺度。維持嗰、那個體能嘅訓練啊，即係喺球場大家喺度操啊咁，到最後一刻我哋都即係話教練好，亦都係派到去泰國，即係事先睇傑志比賽啊，睇其他國家嘅比賽啊，咁都有啲準備功夫做得好好嘅。咁整個球隊亦都係提早去咗泰國集訓嘅。咁結果嘅成績大家都睇到，依次都唔係僥倖，麻麻大家。雖然話我哋抽到個好籤，咁即係話對阿富汗啊、對柬埔寨啊嗰啲隊伍，並非話亞洲頂級嘅球隊啦。咁但係我哋亦都睇到，我哋需要打得好先至可以爭取到出線啊嘛。咁我哋掌握到機會咯。 阿貝生嗱，其實都就要睇長遠嘅。雖然今次都有好多因素，頭先講。你話僥倖又好，我哋努力又好啦，都係一次過嘅啫。但係長遠嚟講，你香港足球運動有冇得發展呢？個就係成個培訓計劃、教練啊、球員同埋球會放唔放人，咗好多依啲問題，制度性嘅問題嚟嘅。你覺唔覺得香港可唔可以藉呢個機會呢，重新要有一啲改革喺個培訓啊、喺球會嘅制度啊、等等呢，先至我哋會有一個真正嘅復甦咧？你覺得？ 啊，咁當然要長遠，要大家共同努力啦。同埋我經常講話，我哋喺頂級聯賽係超聯咁，我哋商業嘅大贊助始終係少嘅。咁啊，你睇到日職好、韓職好，好多大企業都係投放資源喺足球方面，甚至我哋中超亦都係有好多企業係。大手筆咁去投放資源嘅，去作訓練嘅。咁香港即係條件局限咗，即係話一個城市裡面要容納咁多支港超隊伍。咁即係好似日本我清水咁，一個清水新條係嘛？咁啊，佢哋有個企業就包起咗喺度，即係有規模嘅，自己有球場，真正有主場，真正有資源，咁啊一直喺度做咗好有成績出嚟，咁香港就缺乏咗呢個條件，咁都係一啲有心人士啊，咁大家支持嘅，譬如傑志好，南區好，李文好，都係個人企業去支持一個，唔係話頂級大企業去有個社會責任去做嘅，咁所以呢個亦都我哋鼓勵下，即係將來未來嘅發展啊，要長遠啲，亦都係吸引多啲大企業去支持，係嘛？ 好，唔该晒贝君琪，多谢你啊！贝君琪就系足总主席你啊！咁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拜拜。